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 DJ 策划为你播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八月的第一天，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如果您刚才已经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久违的啊，今天直播间又塞得满满的。然后你也会发现，好像有熟悉的乐器，也有不是那么熟悉的乐器。如果你是九七四 Live Show 的死忠粉的话，这个大型乐器你应该也是见过的。今天我们依然会用非常好听的打击乐以及民乐的形式，在八月一号建军节这天送上我们的生日祝福。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来，我们现在视频给大家切换一下机位，目前可以看到这个做了各种各样的乐器老师，请问今天如果先让一位派代表跟大家打个招呼的话，你们会派谁呢？他们面面相觑，因为只有一个话筒，可能每个人都想要那个话筒，又不好意思说，可以吗？有人要不然我们请这个古筝老师跟他打招呼好不好？麦克， 大家好，我们是缤纷室内乐团，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觉是非常的熟悉，又非常的抱歉，抱歉是觉得让粉丝这么久才见到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妈呀， 感觉 红的哟，还这么久才见到， 感觉自己应该常来啊。 哎呀，真的。 大家好，大家好。 你是谁？ 啊，我是那个古筝演奏员华音。 华音， 对， 欢迎。然后，那如果你来介绍缤纷室内乐团，你会怎么介绍这支乐团？ 哦，这是北京西城区现在最火的乐团了。 西城区， 对， 最火的， 对。 OK， 它成立多少年了？ 啊，他已经成立了，就是成立的时间，我们还比较年轻 啊， 成立的时间才一年多， 一年多， 对， 现在算是成长很快的一支乐团， 对对对， 毕竟现在已经是西城最火的了嘛， 是的呀， 他是怎么样火起来的呢？ 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才火起来的 啊，上了我们九七四 Live Show 以后才火起来 的，是 的，所以这个大功臣主要是九七四 Live Show 北京音乐广播， 谢谢你们， 哎、大家不要换台啊，一上来就听不下去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感受到两个小时会是非常快乐的，然后同时充满着好听的音乐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的。话不多说，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现场表演。刚才也说到，今天我们会送上九七四 Live Show 以及跟缤纷室内乐团我们共同的一份生日祝福，会是哪一首作品作为我们的开场呢？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片花之后，正式我们开始。 今天的现场表演。这是一支成立于2004年，如今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打击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涵盖了中国最传统的民间鼓乐，以及代表当今世界打击乐发展最前沿的现代音乐。他们是鼓风打击乐团。这是一支成立于2019年，由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器乐部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缤纷室内乐团。他们乐团组合形式新颖独特，涵盖了钢琴、手风琴、琵琶、二胡、古筝、打击乐等中西器乐门类。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10点到12点，欢迎鼓风打击乐团以及缤纷室内乐团。在听片花的过程当中，他们两支乐团都觉得很熟悉哈，这是不是我们现场演的作品？确实是各自乐团在节目当中现场演的作品。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有点陌生，觉得又很好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锁定好。刚才也说到八一建军节，一开始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这叫联名祝福，所以第一开始我们送上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作品。还是这样吧，我们通过猜曲的方式，看看谁第一个猜到这首作品的名字，可以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上来。有请缤纷室内乐团。猜哈，然后也在聊天室的朋友说很好听。先看一下到底是哪位朋友答的最快。清风飘扬和小猪毛毛都是第一时间的发送上来答案，很好猜，是宋红军。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有明月在场，所以 做这首作品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是不是华音老师？话筒，嗯， 对，这首曲子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是一首比较通俗的曲子， 是， 所以对于明月来说应该是 手到擒来吗？ 对，既好听，然后在技术上又不是特别的难。 嗯嗯。然后我们在演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说我们今天这个大型乐器哈，有朋友说哎，后面那个是扬琴吗？ 哦，这后面这个不是扬琴。 嗯， 那我请他的演奏者李想和季节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哎，好，我们这个话筒线的长度可能会稍微不是那么长，也请李想稍微够一下哈。 刚才呢我们两位演奏的这个乐器呢叫马林巴。 马林巴， 马林巴，是一种那个西洋类的打击乐器，它是有点像钢琴一样的排列，它是跟钢琴排列的音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我们的琴键呢是用这个红木做的。 红木哈。 对对对，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胡桃木还是什么什么木，还是它的木板然后刷的这个颜色 啊。不不不不， 其实是红木。 对，其实是红木。 嗯，然后景业朋友说哇那一定会很 expensive 很贵吧。嗯， 是的是的，很贵的。 嗯，大家也可以大概猜一下这个价位哈，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看到底哪位朋友可以猜对。它的声音的特色是， 它的声音的特色呢是它这个 我们话筒拿近一点好不好， 是它这个材质的这个特点。 嗯，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延音，像低音会有一些浑厚的一些非常厚的一些延音， 是， 对，然后呢高音呢会比较清脆一些。 那高音请季节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哈。好听。 嗯， 对，所以然后它看起来也很长，请问这个马林巴有多长？ 嗯，这个马林巴应该有2米多，快3米的样子。 2米多，快3米。 对，因为它的有的琴是大琴，它还会再就是音域会再宽，所以还会再长。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型号，对不对？ 嗯，对，有一个大致的规格，但是它有一些特质的会更长一些。 然后除了刚才我们介绍上面是这个红木的木板，下面的那个筒状的那个是它的发音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对，它是它的延音筒。 嗯， 一般就是说我们的琴板的发的声音，然后进入这个琴筒里面， 嗯， 它会被放大。然后被延音会更长的。 请问马林巴这个乐器是少见的吗？ 对于以前来讲，可能学打击乐，可能大家认为这个架子鼓会比较多。 是， 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乐器也很火，就是小朋友们还有在舞台上演出会变得越来越多这个乐器， 所以学这个乐器的也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但这个乐器这么大，一般家里放得下吗？ 嗯，一般家里，嗯，先换房就放下了。对， 听懂 了，就放下了。 OK， 对， 所以马林巴这乐器在这几年，它算是一个比较普遍一点的， 对，比较， 然后受现在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个乐器。 对，是这样的。 好，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感受马林巴这个乐器所发出来的非常美妙的声音，以及在马林巴旁边还有一个相对小一点型号的琴，大家也可以猜一猜那个琴叫什么名字。第一首作品我们送出之后，接下来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呢，我觉得同样也会比较好猜，还是比耳力比手速，大家猜一猜下面这首作品的名字是什么。依然看我们视频的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继续有请缤纷室内乐团。 感觉没有听过瘾，哎，这个也结束的有点太快了吧，非常好听，各个平台上大家都答对了，我们一个一来说哈。首先在看微博的起个网名怎么这么困难，这位朋友南泥湾，然后呢抖音桑绵绵兔，然后也是还有手机用户尾号6631都是第一时间答对南泥湾。清风飘扬，山外有山，在聊天室当中也是第一时间答对的。清风飘扬说小时候可没少听。同样我们还是采访一下这个华音老师哈，这首作品是不是跟第一首十送红军一样，对于你们而言也算是比较手到擒来的作品 啊？是的，这首呢是就是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无论是歌曲还是乐曲，就有很多乐器都已经演奏过了， 各种改编版本， 对对对对对， 包括演唱版本也很多、 啊、是的是的、啊、那我们今天演奏呢那是比较传统的， 嗯 啊，就是在技法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又觉得很好听的， 嗯嗯，所以这样的曲目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比较入门级的、啊、还是稍微有难度一点的？ 这个应该属于入门级的曲子， 入门级的曲子、 嗯、 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孩子们可能都会比较好学这样的曲子， 对对，应该他们会在学习一两年以后就很快接触到这首曲子， 好入手的， 对， 嗯。然后大家现在看我们直播的话也会发现我们现在直播间在各种各样的变动当中他们在干嘛 他们想让演出的效果更好， 嗯，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 对，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 OK， 嗯， 我们今天除了请到了缤纷室内乐团以及古风打击乐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是今天的新朋友， 对， 然后他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是的， 以往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演奏专场没有唱的部分， 对对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整场的那个音乐会带来一些活力 啊， 所以我们就请来了这位吉他老师。 你确定是为了带来活力还是减轻你们的表演压力 啊？我觉得是活力 所以很硬OK， 所以你认识他吗？ 啊，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你也第一次见， 所以我对他一会儿的表演非常期待。 那我们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晚上好，我是陈生卫，吉他老师。 哎，你就是吉他老师是吗？ 对。 所以演唱这个事情是一直都有的吗？ 嗯，也在教学过程中的很多的时候会用得上。 所以你主业只是吉他老师，然后教学过程当中、 嗯、 为了增加大家的乐趣和兴趣点你会演唱。 没错, 没错、嗯、 演唱这个事儿是自己擅长的吗？ 嗯，应该算还可以 还可以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见证一下是怎么样的还可以法。你给大家带来哪首作品？还是也让大家猜？ 我给大家唱《海阔天空》吧。 啊，好， 比较熟悉的， 很熟悉。对，今天在场的你们应该很多也是第一次听哈。好，一会儿不要白听哈，听完以后要给出你们的评价和感受，好不好？ 好的， 来，有请。 更天鹅，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更了的生我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谢谢。 哎，以往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现场观众通常只有我一个人，演完以后我一个人要承担着去点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很有难度的一份工作。然后今天呢不一样的是，大家发现哎，我们直播间最不缺的就是人， 然后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听我们刚才这位吉他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演唱，怎么样？谁来点评一下？看到这个工作的难度了吧？说到点评，没有人会举起他的话筒。 我觉得听完吉他老师演奏，我觉得帅呆了呀。 哦， 对，非常 帅呆了。 对，这还有个梗呢，就是我们看到他简介的时候，觉得他就是长得很像文章。 啊，是。 对，但是我们就是听完他的演奏以后，我觉得他比文章还帅呀，真的超帅。就是一会儿粉丝答对问题，能不能就是的福利就是吉他老师。 福利是吉他老师， 吉他老师多来几首， 没有下半句。哦呦，那这个福利是有点大了。哎，人吉他老师说了，这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然后增加兴趣点会演唱，所以古筝没有这一说哈。 啊，古筝没有这么一说，但是二胡有。 哎呦，真会转哎！ 对对对对， 哎，那古筝的学生不会觉得枯燥哈？ 啊，古筝学生觉得二胡唱老师唱得很好。 真的吗？二胡老师？哎，你可以一边拉二胡一边来演唱吗？ 这个可能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唱。 这个我做不到。 我们采访一下吉他老师哈。来，我们还是底下话筒。他其实自己非常谦虚的说，平时主要是以教学为主，然后这个演唱只是一个副业。但据我了解，你也是多次受邀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型音乐节，还有其他的活动哈。 都是多年前的事情。 嗯， 对对对，很多时候都在教学中，对，很少去表演。现在 为什么现在很少表演？ 因为可能是 教学太忙碌 啊，不， 学生太多， 就是、更加注意。如果比较的话，可能我个人会可能更加喜欢教学多一点。 所以刚才是只是演唱的部分，吉他弹的就会比较简单。所以如果给你来展示一段吉他部分的话，那就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哈。 应该还好， 还好，好，那我们听一下是有多还好，好不好？这是即兴的，我们之前没有排练过的，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吉他老师现场 solo 吉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现场居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九七四他们秀当中也是很少出现的一个情况。然后在演吉他的 solo 的部分的时候，后面这个琴啊，大家都是非常的好奇。然后各个平台当中也有人答对的，特别是我看在抖音上哈，叫唐唐唐月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颤音琴，对吧？我们也请这个颤音琴的演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我们还是递一下麦克。因为我们今天是把直播间当中能用的麦克全部都给用上了，所以稍微有点小，稍微有一点不够用。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跟大家介绍，让每一位乐手都跟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风打击乐团的郭天宇。 郭天宇， 对，然后这个确实叫颤音琴。然后它呢，主要它这个琴板跟刚才那个马林巴不一样 哦， 这个是金属做的琴板，它打出来跟那个相比会更加的稍微空灵一点， 金属的听起来就没有人红木的值钱。 对，也不全是，也不全是 ，OK 啊，也不全是金属的，还有贵金属的嘛，对吧？ 哦，对对对，是 打出来的声，它很长很长， 大家感受那个颤音颤的有多久啊？ 对，它很长很长。因为它这个东西我底下是有踏板的，它会踩踏板，如果不踩踏板的话，它个金属就会比较死，就没了。 哦， 就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好听的一个乐器，它跟马林巴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吧， 然后音色其实也不一样。 对，音色也是都不一样的，它是特别差的挺多的。 有人说这个颤音琴好像有点像竖琴的音色，是吗？

交通场站等人流易聚集地，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应做到疫苗应接尽接，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健康习惯，仍然需要继续坚持。近期更要减少出京，做到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每个人都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欢迎光临974974 Live Show Live Show。 这是一支成立于2004年，如今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打击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涵盖了中国最传统的民间古乐，以及代表当今世界打击乐发展最前沿的现代音乐。他们是古风打击乐团。这是一支成立于2019年，由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器乐部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缤纷室内乐团。他们乐团组合形式新颖独特，涵盖了钢琴、手风琴、琵琶、二胡、古筝、打击乐等中西器乐门类。974 Live Show 今晚10点到12点，欢迎古风打击乐团以及缤纷室内乐团。短暂的休息过后，10点32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请来了非常多的乐手老师们，在直播当中带给大家很多你熟悉的以及你不太熟悉的曲目，包括有一些乐器呢，可能也是你听过但并不了解，或者是也是第一次见到。比如说刚才在上半段最后我们带来的颤音琴的这么一段 solo 表演，以往呢都是我在 Q 说爱带段 solo， 人家 solo 完差不多就结束了。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位表演者呢觉得自己没有 solo 够，还要回来继续的 solo，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到的还是颤音琴的魅力。也再度的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哎，请问一下这个郭天宇哈，颤音琴刚才跟马林巴相比的话，它对于大众而言熟悉度算是高的还是不那么高的？ 不那么高，可以说基本不就不高，不是没有很多人听过这个乐器。相对于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般用的比较冷门嘛，除非你是比如说专业学打击乐的，或者说专业的乐队里头才会用到这些东西。如果比如说正常听打击乐，不了解的说架子鼓，然后稍微了解的深一点的可能会知道马林巴什么的，但是颤音琴你就得学过以后才能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颤音琴的呢？也是学了鼓很久以后然后才接触到的吗？ 对，我是学了好长时间以后才去接触像马林巴、颤音琴这种东西的。 嗯，那打法上是相似的吗？ 它跟马林巴的打法是基本上一样的。 嗯， 除了脚底下有一个踏板，嗯，别的都一样。 然后我刚才看它好像跟马林巴相比是不是打起来要更加轻盈一点，更加注意一下这个手重的感觉。 对，因为它这个乐器本来就特别的有一种那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就下手太狠的话就可能不好听了， 所以不能像架子鼓那样咚咚咚， 哎，对，那肯定不行。 OK， 接下来你带给大家这段 solo， 它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名字的是吗？ 对，它叫芬兰姑娘。 嗯， 它就是一个 浪漫的、嗯、 对，比较浪漫的有情意的一首曲子。 OK， 然后刚才我们前面也感受到很适合夜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我们马颤音琴这首作品的表演，有请郭天宇。芬兰姑娘好美哦，这首作品名字就叫做芬兰姑娘，然后为我们表演的是我们今天的打击乐手郭天宇。在微博看直播的5624这位朋友说悦耳好听，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表演曲目，接下来出场的会是谁？ 是我们的吉他老师。 吉他老师出场了哈，又到了来演唱的时间吗？ 是的。 你知道以往大家会很喜欢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演唱的部分，但是今天有这么多的乐器，演唱不一定加分哎。哎，吉他老师很害羞哎。 还行。 下面带来哪首作品？ 给大家唱《外面的世界》，比较经典的歌。 哎，这首歌曲，好像学吉他的人通常都会很早就会学这首歌曲的弹法，然后唱法，好像看似简单，但其实不简单哎。 我弹的可能相对来说跟原版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可能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的乡村了。 哦， 对，可能会更加的平凡一点。 更平凡一点。 对对对。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期待你的归期。谢谢。 好听哎。哎，我刚才听这个版本的时候，我突然想，其实过程当中加一点琵琶应该也会很好听，加一点琵琶音色进去的话。哎，琵琶能弹这个外面的世界吗？可以吗？可以试一下吗？ 我这个是降 E， 你需要 C 调 D 调。 OK， 这个是真的很少听到的哈，琵琶版本的。我们来调个音，调音的过程当中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听。接下来用琵琶，没有任何的准备，然后我们说来就来的一次尝试，来谈外面的世界这首作品，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听听看。而且我觉得好像跟吉他相比，这个琵琶版本的更有一种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其中。还是说你在这个版本当中你加入了自己无奈的情绪在里面？来，我们传递一下话筒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之前是听歌手在唱，但是没有去去弹过。 从来没有弹过吗？ 没有，只是说跟着这个音符然后去现编现弹一下。 天哪，太厉害了吧。你害羞的脸都已经通红了。你知道他刚才最可爱的一点是我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用琵琶来尝试一下，然后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那种很想尝试然后又很紧张的那种状态， 对， 特别的鲜活。 对，还好有吉他老师打底。 你以前用琵琶弹过这个流行乐吗？ 很少 是吧？ 对， 但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版本的琵琶去弹。 流行音乐会有二胡啊、琵琶、古筝，现在会加入很多民族风嘛，还比较流行的。 对，你很少做这样的尝试吗？不多， 不多。但是我们的乐团会有一些把民乐跟比较流行的一种元素会结合在一起。 比如之前上一次来做客的时候，我们也演过《我愿意》这样的作品。 对对，那个就是属于 用纯民乐， 嗯， 然后和钢琴一起就是合作，这些流行歌曲，纯流行的音乐，嗯，然后 这也是缤纷室内乐团你们的一个特色哈。 嗯，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尝试， 嗯， 还更多的是把就是民乐的民族元素和那些比较流行的，不光是仅限，不光是限于这个流行音乐， 嗯， 还比较就是像那个爵士啊，像各种各样的风格，这些融合在一起，不光是纯流行音乐的这个范畴， 嗯， 就是也在尝试各种的音乐。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8月3号到6号他们就有这个线上直播的活动。 对，有， 到时候就会有你们的现场演出。 对，有非常好听的作品，然后给大家， 嗯， 奉献给大家。 所以你是谁？都没有介绍自己。 所以我是缤纷室内乐团琵琶演奏员张雨山。 张雨山， 对， 好的，谢谢。然后这样演奏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好奇的心又开始起来了哈。所以外面的世界用二胡可以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可以的吧？我感觉是不可以的。 可以试 啊？真的也可以试一下吗？好，我知道现在古筝老师现在心里默默的也开始有点，哎，但你的表情感觉是很可以哈，说来就来的样子哈。啊，没关系，我们就几句好不好？我觉得要不然先感受，因为二胡版本的外面的世界太难想象了。对，来，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共同的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现场互动。好，以下二胡版本的外面的世界好不好听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我的天哪，要知道这是我们说 Q 就 Q 的现场的即兴的来拉，应该也是从来没有用二胡来拉过。 没有，我也是第一次。 怎么样，还满意吗？ 啊，还好吧。大家好，我是缤纷室内乐团的二胡演奏员于雪，大家好。 进步了，我会抓住时间自我介绍。哎，听这个二胡版本了之后就真的是不想去外面了，感觉太苦了。 就是二胡总是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很苦闷的感觉。 哎， 其实我们也很擅长拉比较欢快的曲子，比如赛马呀、战马奔腾啊，就是 啊 很多很欢快的曲目也有很多啊，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二泉映月。 对，哎，你拉二胡多久了？ 20几年了吧呀。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人听过，好像在这个传统民乐当中有人对二胡的意见特别大。 会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反正大家都会有争议的嘛。 对 啊， 你从小就是喜欢二胡的音色的吗？ 是的，这个乐器是我阴差阳错自己选择的。就小的时候我们乐团里面让大家自己去选乐器，然后、 啊、 我也不知道，当时就觉得二胡是一个特别能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件乐器， 一定的， 我就选择了它。 嗯， 然后就跟它一拼到底， 一拼到底。哎，如果有人diss说我就觉得二胡的声音不好听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出来反驳的？ 哦，因为他没有听到我啦。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好， 其实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练琴的时候都跟杀猪一比，特别难听，真的是家长都受不了的，就在家里都会喊你别拉了，真的你停下吧。 是二胡比其他乐器更容易不好听是吗？在一开始、 对，更难一些， 初学的阶段 就是入手会更难一些。 嗯， 对，刚开始拉的时候掌握不好，然后就会吱嘎吱嘎，然后特别难听。 好的，这个我们就不用示范了，也不要在大晚上的扰了大家的耳朵。 对， 我们听了琵琶版本的，然后也听到了二胡版本的，所以古筝呢？古筝应该可以哈。啊，几句可以吗？ 来个熟的，两胡试试看。 对，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大家都已经嗨了，说表现力丰富，放松及洒脱，然后说这个二胡版本的听上去好悲伤，不过依然是很好听的。然后小猪毛毛说感觉二胡听着比琵琶演奏的更是无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筝的部分，是可以变得心情愉悦一点呢，还是依然会延续着这样的一个无奈的感觉？同样也是第一次来在现场给大家表演。对， 没有听过这个版本。 好，我们演奏家说这个非常不熟，然后也是刚来第一次的尝试，但我们感受到这个古筝版本一下子穿越了，回到了古代当中去，有一种古琴的一个表达方式。好，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外面的世界，然后即兴带来了这么一段表演，接下来继续带来我们准备好的曲目，下面带来哪首曲目？ 接下来是马林巴的曲子。 到马林巴出场时间了哈。好，还是郭天宇。 还有 邱伟哲。好，你们是各自分开是吧？所以马林巴是自己一个人来打的哈。 哦，马林巴是一个人。 好，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乔瑞哲和郭天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11:02，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是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希望大家在八月份一切都顺，然后心想事成吧。八一建军节，在后一小时呢，我们依然会送上974 Live Show 和缤纷室内乐团带来的联名礼物，以下连续两首作品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听我们的现场表演，然后一边继续的比耳力比手速哈，大家猜一猜这两首曲目的名字分别是什么。以下继续有请缤纷室内乐团。这首很好猜，聊天室当中的山外有山，清风飘扬，第一时间猜到映山红，然后还有媚鱼也都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猜下一首作品，下一首作品是直播间当中的所有的演奏家们共同给大家带来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作品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泪落心田，淡雅，然后都是第一时间的猜到了。感谢缤纷室内乐团在前一小时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现场表演，然后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在下周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现场表演的舞台，是吧？然后具体是在哪个平台可以看到呢？好，我们拿麦克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寻找一下我们丢失的麦克风，哎，找到了。 大家好，在这个在本月的3号到6号，在国家文化云上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就是下周二和下周五， 对， 都可以看到。 是的， 然后是抖音、快手平台应该也都能看到。 快手也可以看到。 好，是搜索哪个房间号呢？ 这个 我们稍后你确认以后，然后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也感谢缤纷室内乐团带给大家的现场表演。后一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另外一支打击乐团，我们也有请这支打击乐团入场。大家也不陌生啊，如果熟悉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他们之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现场表演。在片花当中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作品也是来自于九七四直播间当中的现场表演。今天会带来哪些曲目马上呈现给各位。转场的过程当中也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这是一支成立于2004年，如今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打击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涵盖了中国最传统的民间鼓乐，以及代表当今世界打击乐发展最前沿的现代音乐。他们是鼓风打击乐团。这是一支成立于2019年，由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器乐部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缤纷室内乐团。他们乐团组合形式新颖独特，涵盖了钢琴、手风琴、琵琶、二胡、古筝、打击乐等中西器乐门类。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10点到12点，欢迎鼓风打击乐团以及缤纷室内乐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的转场就是这么的快。在聊天室的朋友说，哎，我知道他们来节目当中做过，之前听过他们的作品。今天呢，虽然是鼓风打击乐团，但是他们是鼓风打击乐团当中的敲开心团队。怎么理解这个敲开心团队？接下来就请我们今天刚刚落地然后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风打击乐团的郑宇，也是敲开心的郑宇。大家好。 哎，郑宇，这如果熟悉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朋友不陌生了哈，之前来过做客。所以敲开心团队是个什么样的团队？ 哎，敲开心呢，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鼓风的老团员了 啊。 那么在这个从事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是研究出了一台，不是研究出吧，就磨合出了一台，哎，面向小宝宝们和老宝宝们的一台这个儿童秀，打击乐秀。 嗯， 那么从去年我们去年下半年首演呢，到现在已经演了大概30-40场了啊。对， 纯打击乐的 纯打击乐秀。 秀， 对，而且呢，我们这台剧呢是面向就是专门为儿童定制的。 这个儿童的年纪大概是多大到多大区间？ 我们一般宣传上写的是3岁到103岁， 3岁到103岁算是给儿童写的吗？ 对对对。 啊，你说什么？ 对，我说只要有童心就都是儿童。 OK， 所以他是。因为如果是儿童的话应该是比较快乐的， 对对， 然后轻盈的，不会太吵的。 哎，对对，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战袍， 哎，多么的鲜艳 黄，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敲开心的战袍。那么就是 面对小孩子，他喜欢这种彩色。然后呢，我们的曲目呢也都是偏向这个对儿童特别好玩的一些。哎， 嗯，好，听起来会比较好奇，三岁的小朋友听打击乐会喜欢听什么样感觉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家长朋友也不一定能够确定哈。 对对对， 那你们是怎么敢就定出这样的作品给三岁的孩子听？还是你们有尝试过？ 哎，其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做这个儿童或者说是做打击乐秀呢，一直是我们这个几个人的一个梦想。 嗯， 那么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小宝宝， 嗯 啊，就是晋升为奶爸了嘛。然后呢，这两年呢，反正就是在疫情期间嘛，我们在家，然后我就一直就琢磨孩子，我说怎么能把他逗笑呢？因为我这个职责就是陪他玩嘛。然后就从这个他的这个笑声当中，我觉得很多点哎都可以搬到舞台上，所以呢，在 你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打击乐的声音， 对对对， 可以把他逗笑， 对打击乐的声音，或者是打这个节奏，或者是这个一些的这个肢体，哎，肢体的动作呀，或者是我就看我的孩子有什么反应。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孩子的笑点，然后孩子喜欢的东西，我们就打造出这么一台剧。 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感受第一首作品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如果各位在看我们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这个家里有三岁宝宝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判定一下哈，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喜欢这首作品。 对，我们第一首作品呢，带来一首手碟的一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 手碟还是孩子一定可以好接受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演的时候呢，还是有所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因为我们这首曲子是比较安静的 啊， 所以我们在想三岁到这个小龄段的这个孩子们能不能 安静的，会觉得无聊， 哎，会不会无聊？ 嗯， 但是我们其实演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剧情的。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是三位叔叔，哎，是坐着直升飞机， 嗯， 飞向外太空， 嗯， 我们就用这个，因为今天没有， 都是音色嘛， 对，我们用那个鼓模仿直升飞机的声音， 轰隆轰隆的， 轰隆轰隆轰隆，然后把他们带入一个情境， 嗯， 然后我们走向了一个，就是我们会有灯光变成一个外太空的地方，因为这个手碟这个乐器非常像 是 这个飞碟一样嘛， 是， 然后就让他们感觉到了外太空，然后我们就演奏了这么一首哎手碟的作品。 好，那鉴于我们今天没有轰隆轰隆的这个乐器，我们只能这个用口技来轰隆轰隆一下， 各位脑补一下，就是现在已经出发了，乘着我们敲开信号的宇宙飞船到了外太空，哎， 来。好，准备的过程当中，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来提问呀、聊天呀，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作品，请到的是古风打击乐团的敲开心团队，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描述。再想象一下，在轰隆轰隆的直升机做完之后，哎，当然去外太空不可能坐直升机哈。总之呢，我们就可以离开地球，去到这样的一个外太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共同现场感受这个外太空它的一个状态。Thank you. 厉害，这是在974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哎，这首作品呢，其实它叫《星语》，是我在前年创作的，专门为手碟和打击乐创作的。 嗯， 然后呢，我觉得就这种很有意境曲子，我觉得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其实一开始我们首演的时候，我很担心，就是这么安静的曲子。 首演的时候，底下的观众组成是什么样的？ 就是小宝宝、家长和小宝宝， 都是三岁左右的小宝宝。 哎，我们试演的时候就是邀请了很多的这个三岁啊到六岁的这种宝宝来听，但是呢， 那真的压力很大， 很大。对，我很怕就是演的时候就哗哗哗就灾难现场就到处跑了。但是其实没想到，我们万万震惊，就是鸦雀无声， 真的呀。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第一次看的时候是不到三岁，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包括别人的孩子，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演完以后，我们就觉得深舒一口气，而且我觉得这音乐的魅力是特别神奇的。 你是说全场连有孩子说妈妈那是什么这样的声音 都没有，非常安静。而且这轮巡演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全国的各地的观众啊，从这个南方到北方，这首曲子，因为这是开场的第二首曲子，所以就是大家对欣赏其实是一个，这个音乐是有这个疗伤作用，这种有精神作用的啊。 我的猜测是因为它的整体很像是来到了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一样，你会觉得眼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这样，是这样。 各种各样的动物啊，灵类啊，都可以感受到。就像你们在演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也是此起彼伏的。 对，其实小朋友他的好奇心是很强的，但是他走入音乐以后，他就会就是克制住自己，就进入到音乐里。但是在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演亲子秀呢，每次结束以后有一个萌宝问答环节。 哦， 哎，就是演完整场以后，就是、 真的是小宝宝提问、 哎，小宝宝提问，就是小宝宝举手，就不管从三岁一直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有提问的这种机会。 嗯， 然后呢，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对这个件乐器，就是刚才他们看到的这件乐器非常好奇，因为他会觉得，哎，这叔叔在这敲什么呢？所以呢，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南方巡演和北方巡演的时候、 嗯、 这个小朋友提问的时候对这件乐器的形容是不一样的、 哦、 哎，他不会直接说哎，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通常可能会说像飞碟。 哎，你看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演出，就是这个上海地区左右这个演出的时候、小朋友举手都会说啊，叔叔刚才你们演奏的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哎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在东北在北方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叔叔那口锅、哎、那口锅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南方，比如说深圳呀、广东呀，孩子们都举手说叔叔那个像贝壳一样的那个是什么。 嗯、 啊，就是每个地区啊，这次去了哪儿，我们去的陕西是吧，然后甘肃，完了又说这个叔叔这个像这个什么铁锅。哎，铁锅。 对对对， 他们就是看到的就会想到，我觉得特别可爱。 是，其实手碟这几年在国内已经不算是少见的乐器了。 哎，对对对，这几年还是比较火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形式，无论是这个纯音乐的呀，还是交响乐的呀，甚至是这个流行音乐，都会使用这个乐器。 对，现在这个乐器的知名度慢慢就提上了，但是我们还是每场演出时候都会对它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嗯 啊， 请问学手碟的孩子现在真的多吗？ 学手碟这个问题吧，就是首先如果说是专门去学手碟的话，可能并不是很多，因为可能还是更多来说是现在是成年人去学的会多一点。 是因为它有难度吗？ 嗯，不见得。但是因为作为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他比如说他需要入门一件，就是以一件乐器去入门，就是走向音乐的话，其实是有，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我们经常看到的，可能会觉得比较普遍的、比较俗的一些选择，其实反而是更好的。对， 比如说这个打架子鼓，他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节奏性啊、入手性啊和那个好听度都会好入手一点。手碟它很考验耐心。对吧，你心得 其实我们这圈巡演以后、就是家长给孩子买手碟的或者咨询的人是特别多、特别多，我相信就他们肯定会自己就后来就购买了。 原来你们巡演还带货？ 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这是我们的梦想。但是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这个打击乐的这个教育啊或者什么，所以很多家长会咨询我们。因为这个手碟它本来就比较年轻，因为大家知道它是2000年时候才被发明创造出来的时候、我给小朋友介绍的时候都说，因为台上有很多中国乐器，那都是上千年的乐器。对，我会说，哎，这手碟是个乐器宝宝，哎，它是2000年才出生。那么呢，它到国内以后呢，其实就是这几年才慢慢的火起来，所以它呢存在了一定的这没有一些 特定的教育体系去如何去演奏它。现在呢都是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即兴， 而且很多好像打手碟的演奏家都在说是跟着感觉走。 哎，对，因为他手碟的他这个排列，他不像是像钢琴啊，或者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马林巴柴琴这样啊，他这个呢排列呢是比较新的一种排列方式，而且他是按调排列的。 嗯， 等于说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一个调的手碟你怎么拍 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 他这个 怎么拍都会比较和谐，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哎， 所以听起来就是你怎么拍它都是好听的。 难听不了， 难听不了。对， 就很难听， 但不一定好听，但也不一定，但肯定是不会难听， 很难打得很难听。对， okay， 请问你们这个剧就只有你们三位吗？ 哎，就是我们三位。我们要么那个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两位。哎，我们在台上介绍都是这个有视频哈。我们有那个红衣服叔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李尚。 李尚， 哎， 嗯，就完了。你主要打的是什么？这个介绍跟没介绍什么区别 啊？这个我也是这个古风打击乐成员的一名成员啊。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蔡怀新的一个组合嘛。对，我主要是负责这里边的这个颜值担当。 哦，颜值担当， 哎，颜值担当，对对对对啊。 颜值担当就打的乐器， 这是他自封的，这是他自封。 是不是颜值担当？大家自己评理，开视频就行。 对对，咱们公屏上扣个一啊。 来，黄色的这位， 大家好，我是古风打击乐团，同时也是萧汉新的团队的成员李卓文。 嗯，你是什么担当？ 我是可爱担当。 可爱担当哦，好的。你看那个龙族都说哈哈， 能恬不知耻的说出这句话是已经非常考验那个 他这轮巡演。这轮巡演尤其是我一会儿咱们可能会聊到，我们在甘肃一个这个村里做了一个小学做了一个公益演出，然后呢给村子小学最印象就是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外号。哎，李卓文得到新的外号叫翠花姐。 我们稍后公布。 好， 来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1: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后一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古风打击乐团的敲开心团队三位演奏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最近在搞的一个针对3岁到103岁这样年龄的跨度的一场秀。然后在这场秀当中呢，也是他们三位来演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感受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手碟，也说到这个好像不会敲的人也能把这个乐器敲响，好不好听不知道哈。然后在聊天室的朋友说，手碟如果要是敲不好的话就跟闹肚子一样。前面聊了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他们在这部剧当中所设置的好听的曲目。接下来现场表演正式开始，提醒大家锁定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有请。 然是来自于直播间当中现场表演的这首作品。为我们带来现场表演的是来自于古风打击乐团的敲开心团队。刚才在演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控制不住的想要敲桌子，所以可想而知你们在巡演的过程当中现场的观众他们是一个多嗨的一个状态。 哎，对，那么在现场演这首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大彩蛋 啊、 哦、哎，我们中间呢我不说啊，我不 要剧透， 我不剧透 啊我们不是用这个我做的这个卡轰这件乐器演的，哎，我们 常规的乐器， 哎，我们用了几个水果， 是一个哎神秘的 神秘的水果， 哎、 用水果来， 哎，我们用全部都是水果，哎，有大水果、小水果，然后呢，完了李卓文、黄衣服叔叔演奏的这个颤音琴，我们两位呢是用各种各样的水果。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会有哪些水果哈，大家可以把这个水果发上来。我能想到的椰子应该可以，但是得把水给去掉。 对， 那个泽花老师现在可以变身泽花宝宝，然后呢、 啊、 充 分的想 象一下， 充 分 想 象 力哈。 对对对， 西瓜是肯定不行。 其实我们的首选是榴莲。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现场我就给你准备一个榴莲。 榴莲和刺猬。 菠萝蜜，菠萝蜜。 仙人掌。对。对， 看视频直播的有朋友说，为什么那个卓文在打我们这个颤音琴的时候蹲了几次？下蹲你在调试 腰不太好？ 不，那个乐器出了一些对问题 啊、哦，确实是在调试哈。 对对，在调整。 哦， 可能刚才那个在搬运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个那个环节没有特别的牢靠，对。 然后你可以一边演一边去调。 对，我们就是多年的默契嘛，就他有问题，我们就即兴嘛。但其实一般人就肯定感觉 这个 完全感受不到， 对， 在舞台上嘛，这个就是 很正常， 随机应变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这就是我们三个为什么就是我们三个人去做了一个这么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你们三个特别有默契。 对，我们其实从古风开始，或者从上学开始，我们都是焦老师的学生，包括刚才古风打乐团的一些成员、 嗯， 我们都是师兄弟。其实已经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就是互相都很熟悉了， 是。然后我们也感受到，虽然同样都是颤音琴，在前一个小时的敲的跟你后一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前一小时敲的好像相对都是比较静谧一点的感觉的，然后我们好像也会感觉是不是颤音琴也不能敲得太用力。实际上在刚才那首作品当中，其实已经很用力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乐器啊，它是作为一个音乐的载体，它其实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是我们平时说话，就是 伸缩性很强， 说的是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是， 可能你现在这个心情是这样的，哎，你就说的话很温柔，然后你在那个情绪下说的话就可能就很兴奋。 是， 所以说这个乐器啊，它什么样的表演方式，其实都不应该成为它的一个禁锢它的一个枷锁。 嗯， 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在于你需要表达的是音乐的本身，就是音乐它是。要说什么样的内容，哎，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出来， 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颤音琴是你们这次的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吗？ 对，颤音琴是我们这次唯一一个 大型的乐器 了，大型带音高的。对， 嗯， 对。 其他就像你刚才说到，你们俩用的是水果，真的也没有在使用这个卡轰这样的乐器。 卡轰一会儿我们会有另一个节目专门是卡轰的一个节目，但这是刚才这首就确实用的水果。 这首作品叫什么名字？ 哎，来，李卓文老师。 这首曲目叫做 Labor Tango。 如果像这个974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应该就因为大家都是肯定是热爱音乐的， 是， 所以说肯定听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片段。 嗯， 但是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这个 Labor Tango 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改编，然后一些融合，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然后一些桥段的编排，然后最后根据这个 Labor Tango 本身的这个素材发展而来形成的这个曲目。 对，因为这次巡演，这周巡演，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叫《蓝色遨游》， 嗯， 它的曲目呢，其实我们都是不停在变换的，就每场演出针对。我们去年呢演的是一首那个 blues 的一首爵士的风格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年为什么要把这个 Labor Tango 加在我们这里面呢？因为今年我觉得正好是恰逢这个皮亚佐拉先生诞辰100周年， 是， 哎，我们就是把这么一个情怀吧，虽然是给小朋友的演出，对，我们也正好 也可以加入自己的情怀的进去。 对对对对对。 OK， 这是我们刚才带来的这首作品，接下来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加快一点我们的表演哈。下面我们就带来你刚才说到的卡轰特别设计的这一个节目。 哎，对，下面这个卡轰吧，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演吧。 啊， 薛微啊，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给小宝宝特意是哎，来，我们让李尚老师说 的那个，不是尴尬，好像是我吧？你们两个好像还好吧？ 那太好了。 对于听众来说，可能稍微，所以呢，我觉得听众们现在可以赶紧打开这个直播间的视频， 哎， 赶快打开录屏功能， 哎、 录屏功能、这个。 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如果不方便看视频的话，以下就是难得的这个电台当中的尴尬时间。 对， 我们把这个李尚老师的这个精彩表演，哎，印在脑海中。 哎，你说的很好奇，哎，来，那我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见证这样的尴尬时刻吧。 好嘞。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看视频，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以下这个节目呢是以卡哄作为主角，好像这个乐器作为主角现场表演一般都是好听的，哪里会出现尴尬的情况，我目前是想不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继续有请古风打击乐团敲开心团队。 妈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节目。 哎，这个中间我们设计了很多这个针对小宝宝比较搞笑的默剧环节，哎，加入到这里边， 太可爱了。然后我给你看看大家怎么评论的哈。一开始说，哎，想起鸭子拌嘴来了，这是一开始没有表演的部分出现的时候。然后出现表演部分的时候，大家说哇，他们陶醉起来，他们太嗨了。然后紧接着有说不尴尬，就是少了能看到表演的乐趣，可能只是觉得怎么一直重复这么长时间，实际上看到表演的话会觉得真的很好玩。 哎，对，中间呢就是有很多三个人比赛啊，然后呢就他是属于那种装傻充愣吧，可能是真傻啊，哎，然后就是哎学 本色出演， 啊， 你在说什么 本色出演的， 哎，你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 你的回击这么弱吗？ 在现场看的话，小朋友真的是就是笑得前仰后合，包括家长 啊， 对 啊，小朋友的其实反应力会比这个大人要更加的直接。 对 对,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曲目呢，包括像刚才有安静的，但其实大多数呢我们都希望小朋友能发掘自己的开心的这种神经，哈哈 哈的满场大笑，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 真好啊，你说什么？ 是走到不管是在哪儿，就是无论是在一线城市也好，还是说我们走到大山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就是我们只要是在台上全情投入的时候，底下的孩子他是能获得一样的感受，他们都会给你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的一个反馈，这个时候往往是最让我们感到满足的时候。 是，刚才前面也说到这次是有公益演出的。 对 对，我们这次呢就是中间因为巡演30多场，我们中间特意加了一个行程，就是首先我讲讲这个行程。首先我们从北京坐飞机要到兰州，到兰州呢然后再转到兰州高铁站，再坐动车站，再坐3个小时的动车到哈达铺镇，然后最后我们去的呢是陇南市兴化县， 不探昌县， 探昌县 兴 化乡，然后魏子坝村韦子坝实验小学。 对， 哎，我们从这个哈达铺呢，要再坐4个小时的这个山路车，最后到的 长途跋涉 ，大概我们从早上出发，一直到了那个地儿是14个小时。 妈呀！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天去了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孩子们，就见到那一刻呢，我们觉得他们真是天真可爱。因为我们一过去，因为他们平常在村里嘛，他们小学是他们一个聚集地，他们放学以后也不走，就都在小学玩到天黑回家，然后有写作业啊，有在那个玩的。然后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就围上来了，哎呀，你看没见过的叔叔来了，特别高兴，然后就围着我们，给我们塞小冰块、冰激凌，就他们的当地的冰激凌，然后给我们糖。 你们不给人家送东西，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所以这些孩子特别热情啊。 然后在演的过程当中， 哎，第二天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公益的连夏令营带演出。 对， 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到惊讶的呢，就是这些山里的孩子呢，其实他们现在条件非常好， 是， 就是演这个校舍呀、硬件也都跟上了，但是他们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的这种食粮和抚慰，所以我们去呢，他们没有看过类似的演出，什么打击乐啊，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 在北京也很少看到你们这种形式的呀。对呀， 我们就把我们能带的这些东西然后都带回去了，完了也就地取材，去他们的厨房， 锅碗瓢盆， 然后他们的水盆，哎，他们的这些乒乓球案子全被我们用上了， 这个才会是更加新鲜的。 哎，他们一看，哎，自己吃饭的东西都被拿出来了，完了觉得特好奇，等我们演完以后就是 他们再也不吃饭了天天自己敲 对，他们首先特开心，然后我们也用他们的课桌演了刚才这个卡红三重奏，因为这没法带过去， 是 我们用课桌演的这个，他们也特别开心。最让我感到惊讶就是手碟这个节目，因为我在中间我就很想看看他们的表情，他们就是我们有很多照片啊，他们就是那种大大的眼睛里边带着这种水花似的，这种完了 这些孩子应该是第一次见到， 哎，应该第一次见到、啊，对，所以很感人，就是跟他们相处一天也特别愉快。哎， 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各自想一下，你现在突然间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乐器，然后听到它发出的那个声音，那带给你的一个多强的一个刺激感和一个对于这个世界一个新世界大门的一个感受。 对，其实因为他们这些孩子跟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我在对于欣赏音乐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肢体互动和教课这种节奏训练，然后他们有很多小孩子非常有音乐天赋， 哎呀，真好， 哎，非常有音乐天赋。那他们呢？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长期父母不在身边， 是 啊，只能跟爷爷奶奶呀，所以他们对这个音乐呀、艺术啊这方面就是 得到的信息很匮乏， 真的。 对，就是他们可能和外界的有联系的方式也就只能是互联网，因为他们真的是他们的交通和外界真的是很不方便。就是但是就是每次说到这个我就说想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真的是有互联网已经让他们真的是就是虽然是身处那么样一个闭就是在地理上来说闭塞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有了现在这样的科技，使得他们的那个信息的接收可以不再那么的闭塞，就是他可以和基本上和城里的孩子可以在网上看到一样的信息，可以看到一样的内容，只不过是他们缺乏的是一个是有人走进来走进他们和他们面对面，再一个是他们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好感动啊，真的是也谢谢你们长途跋涉愿意花14个小时走到这样的地方，然后跟这些孩子度过这样的几天的时间。 对，我相信我们敲开心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我们会到更远的地方或者是更多的地方把这个我们的欢乐带给他们。 是，我们也期待着。那请问在北京的朋友有机会能看到你们的表演吗？ 哎，那这里边能插播一条那个我们的 那就很快了、 哎、不可以来来来， 我们8月13、14、15呢是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有我们的5场敲开心的演出，14号已经售罄了，现在只有8月13号和15号2场。 8月13号和15号 两天， 一个周五和一个周日。 对，那具体信息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敲开心，然后天桥艺术中心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票信息。 天哪，你们都已经售罄了，不可思议吧？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 受到了 敲开心，去年首演的9场，然后9场就全部售罄。 哇，真的！ 然后去年元旦黄金档期是国家大剧院，上演了6场。票房也非常不错，就是同档期的票房冠军啊！ 太好了，特别开心，能够看到中国的打击乐现在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我们也特别开心，这个能做为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嗯， 感谢，特别好。然后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做一个安定曲吧，好吧？ 好 ，OK。最后呢，我们想用就是现有的乐器吧，因为我们敲开心一个特点就是现场适合这种发挥，就用到什么，我们用手碟、卡轰啊。或者是一些小件，我们做一个即兴， 好， 然后观众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音乐，哎，结束今天的我们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然后我们刚才前一小时说到的，请到的缤纷室内乐团，他们在下一周啊，就是8月3号的时候就有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去搜索。PAS 打击乐艺术周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的 ending 曲目是来自于古风打击乐团敲开心团队带给大家的即兴表演。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听不太完整，但我们希望可以尽所能的带给大家一种晚安的感觉。谢谢各位，来，有请。